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好，在非常令人震惊的歌声中，咱们来到今天的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 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哈瑟，你听过这歌吗？ 这个歌我没有听过， 在香港应该也有唱吧，就是在广场上。 其实是有的，我最近在这个北角的码头还听到这首歌呢。 真的吗？因为我在 电乐啊，这是 我住的那个附近听到的都不是这类型的歌，是一些比较Rock 的比较现代的 动词打词，动词 对，差不多也节奏的， 低音炮的那个 低音炮。我们今天这个放的这个音乐哈，不是因为它经常出现在春晚或者在这个 大型的文艺 国内的很多晚会上面，更是因为它出现在只要有中国大妈的地方，就有它的这个声音。它是恐怕如果做一个中国的广场舞曲排行榜的话，这一首歌是长居各种榜单的第一位的。 这首歌是叫什么？ 叫好日子。 OK， 好日子。这个很多的退休的这个中老年的，不一定是大妈了哈，这个也有其实男性大叔大爷们。现在而且年纪有这个年轻化的趋势哈，现在这个虽然说联合国对于人中年的这个定义的年限不断在上升，但是在广场上跳舞的这个人的人龄年龄的这个下限呢，就是越来越在这个放低。我有见过大概40来岁的这个朋友 啊， 40来岁的朋友也可以伴着这样的这个音乐跳一个什么扇子舞啊，或者是打个腰鼓啊，扭个秧歌什么的。而且真的是这个音乐哈，哈森你不要小看了这个音乐，它是真的什么表演都可以配，就是你 可 以从挥扇子到扭舞剑到这个瑜伽类的动作都可以做的。 不过现在你看，我今天在那个百度里面还搜了一下，就是广场舞呢，它真的还有一些热门曲目的排行。排第一名的叫做今夜舞起来 啊，竟然不是好日子啊， 不是好日子了已经。第二呢叫做老婆最大，估计都是这种网络歌曲吧。 老婆最大。 接着呢就是凤凰传奇的天下了，什么最炫民族风啊，荷塘月色呀、什么的。你看我还真的想去搜，我说广场舞到底从什么时候兴起来的，发现真的找不着。就大家这个普遍的分析都说啊，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这个随着广场文化的不断的丰富，所以呢广场舞呢你就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就开始兴起，而且是大大小小，大到北京上海大城市，甚至香港，你看美国是吧，小到呢就我们家那边的小县城里面，你是不是说中心广场哦，是那种居民楼外面就有一片小的空地，大家呢总是能弄一个什么那种扩音器，弄个喇叭，非常简易的这个录音机，他就开始跳开了，几个人。 是 我以前以为他们就是自发的，大家几个人聚集一块为了好玩，这个锻炼身体，锻心健美。后来发现呢，豆瓣上有些神帖就说这个里边水可深了。得交钱，你看一个礼拜要是呢这个人多的话，一个礼拜几块钱或者一个月10块钱，因为中间涉及到收费 的，因为你想你有那个音响的设备的支出啊， 谁来出呢， 那可能大家要平摊这个成本嘛。 包括是场地的方面就发现非常多的争拗，你看大家都想跳，也不可能一个团队无限制的收人吧， 空地只有一块， 那大家得抢地方，抢地方倒是小事，关键就是扰民。我这次回家就发现了，我本来觉得很好看，我就每次经过那种广场一片一片人多嘛，觉得很壮观， 而且受到这种喜悦的情绪的 鼓舞。对，我还拿手机去拍，我跟我妈说，我说你怎么不去跳，她说哎我不好意思，觉得还是有点这个难为情的，说当着这么多人面哈，你看我舞姿也不美，那反正现在身体还 OK 嘛，我可以干点别的事情，就有一点点这迈不出那个脚的感觉。我说那没关系，你看他们跳的咱们可以看看。但是我一去亲戚家，他们就住在跳舞那一堆人的旁边，就说你不知道每天都吵死了。他们还设局这个去交涉过， 交涉完了，对方有一个负责人回来就告诉他们说，那你可以早点让孩子写完作业嘛，反正 你早点洗睡， 对，你早点洗，不是，他们每天大概是6:30到9:30跳三个小时， 那没办法洗睡， 那孩子你下午5点多钟放完学，那你在6:30之前写完作业不就好了吗？他还跟你说自己的道理，说有几个人就稍微讲道理，说行，我们以后把这个声音调小一点，但是说着说就没下文，最后他甚至想到要不然我就直接把他们电源给剪了，你知道吗？最后就涉及到这种层面上， 就已经开始动手了。 他也 说一说那个广场舞的那个印象了。我记得我第一次接触呢，都是在国内的7-8年前，在国内做采访的时候，我突然间听到刚才那些歌，然后呢看到应该是晚上，大多数都是晚上吧。我晚上的时候，我就看到有20到30个的长者 大妈 在跳，大妈大叔也有，对。但想不到就是最近几年的，就是我居住的那个附近的地方，在公园里面也开始听到这些音乐，然后呢我看他们的年纪的都是20到30个人。以前呢我最 你说年纪是多大？ 年纪呢最大的是50多、哦、然后呢我最近我跑步的时候，我看到那个年纪越推越年轻，就是开始有40多的，应该是40多也在跳， 马上就要轮到你了。 所以我刚才说我没有那么大嘛，所以我刚才说他们听的音乐也好像有点改变，因为我在7-8年前在内地听到那个广场舞的时候，那个音乐就好像著名星你刚才播出来的那些，但是我最近听到的都是一些比较现代的一些 广东话的歌， 不是，都是国语的，但是就有一点就是外国那个有节拍、节奏的那一些，比较明快的那一种。然后呢，我看到这个情况，其实呢，在公园我跑步的时候，听见他们在听音乐、在跳舞是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如果他们真的 欢乐的，还是觉得 要跳到 你的楼下 10点钟啊、11点钟，那真的很有。 这香港人睡得晚嘛，所以说相应跳舞的时间也跳得晚一点，就我觉得可以理解。香港好像目前为止没有发生过这个因为大妈跳广场舞， 好像没有。 但是在旺角的这个街头表演是不断是被投诉的，其实它的这个性质是差不多的，你可以理解为是香港的一种这个广场舞的表演形式，一个自发组织的乐队在这个旺角的人行街上哈，这个大家群众卡拉 OK， 你点一首歌我唱一首歌，也不一定收钱，就在这边这个自娱自乐，但是呢住在旺角这个周边楼道上面的这些住户啊，这个是不堪其扰，是投诉了多年。 谈到旺角那个情况有点不同，因为那些大妈在跳舞的时候他们不会收钱的，但是在旺角有一部分人的表演他们是收钱的，如果他们是收钱的话呢，那其实香港维持警察或者是其他的部门的人就有权利去赶他们，就认为他们霸占的工作的地方去 做营业， 对，所以呢他们就有这个口实去叫他们离开。 是我最近 你只要不收钱就行， 拍那个变形金刚嘛， 对对对， 李冰冰还有好莱坞他们那个大片不是香港人也投诉嘛，甚至高空置物，但这高空置物也就吓吓你， 你是砸不死变形金刚的， 砸不死变形金刚。但是呢在武汉25号的时候，武汉的一个小区的广场上也是大妈们在随着音乐翩翩起舞，突然之间什么从天而降呢， 黄金万两， 粪便，你看泼粪啊。后来呢就记者去调查，就原来是这个楼上住户长期的不堪其扰，就加上多次交涉无果，刚才我说剪断电源是我们那边的人， 还是文明的， 文明的直接就下来了。你看最后呢就在吵了好多次，在23号晚上就用这样一个 忍无可忍了， 泄愤哈。然后呢这个05的一个叫做熊大妈的这个大妈呢就跟记者说了，他们与这个2号楼业主们的矛盾已经持续1个多月，就双方呢是之前发生过什么投硬币啊，投什么碎石头啊，还发生过口角，但是这次用这么厉害的武器还是第一次， 生化武器都上场了。 我想问一下，这是在内地呢，如果大妈她吵的时候，内地的公安或者是我们很厉害的那个所谓 城管吗？ 城管，对 对， 会不会管这些情况吗？ 所以这样的广场白天归城管，晚上归大妈管。 对， 就是没有人管。 你要想到这些大妈平时可能带上红袖标，就是城完了也不一定是城管了，就是治安的这个在白天他其实是维持这个小区治安的一部分，但晚上他可能参与这个来跳舞。那 因为大家这个作息时间不一样，我看到很多朋友反映说，哎呀，这个上班族可能六七点钟下班回家，哎呀，这个辛苦了一天了，刚想这个在家里你说安安静静的看个电视啊，或者休息一会儿，哇，底下这个歌声震天啊，而且通常呢你要震到晚上九点钟左右，这基本上是一个普遍的一个时间哈，哎，九点钟左右这真的 他们唯一的私人时间， 对，然后就是在别人唯一的一天休息的时候，你这个在晚上在外边播音乐，确实有点让人不堪其扰。但另外一方面呢，我相信所有人见过大妈跳广场舞的人，你都会怎么说呢，你由衷的感觉到这是一项非常让人开心的活动。 当然 你觉得，我觉得除非你是住在这个周边的，你真的有受到这个干扰的，不然的话我通常我觉得，哎，这挺好的，你说大家有一个业余的这个活动哈，而且你看又这么多人，我相信平时在白天也不是那么多机会，现在邻里之间的关系也不是那么亲密的， 对， 其实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社区的一个 bonding 的一个活动， 对对对，在那个冷冰冰的城市里面有点活力也是好的， 真是。但是现在呢，这个大妈的广场舞，你看连上次上海自贸区的这个问答里面都有网友调侃问这个上海的一家报纸说自贸区了之后上海的大妈可以在自贸区里面跳广场舞吗，这说明已经变成了一种城市的一种现象，对于很多外国人来说他觉得好奇。 上海呢这个能不能跳舞哈，还真的要看你在哪，或者说你开的这个录音机的音量得有多大。我看到他们去年开始就有这么一个上海市什么社会生活噪音污染防治办法，之前还是举行过这个听证会的，大家呢其实是规定了你在这个毗邻这个噪声敏感建筑物的公园啊、公共绿地啊、广场啊、道路啊这些公共场所，你是不得开展用这些乐器或者音响设备的健身娱乐活动，就是怕干扰别人的正常生活。那当然哈，你说这个广场舞它引发的冲突呢，因为有这个规定可能会暂时得到缓解，但有人说你这不是长久之计呀， 是啊， 大妈们怎么样你都得找个这个一起能干的活啊，又是有乐子的，大家又能看的，又能健身健美健心健脑，就很多很多好处的，那是不是相应的在别的一些设施方面你再开放给大家， 对， 这是大城市还可以解决，你看这是有一个治理办法，是有人去管这事儿。小地方刚才我们说的那个例子他也不是没人管，他其实你所谓的城管哈， 警察一听你邻里纠纷就 我就去问我刚才说的那个朋友，他去找，他说我先是找城管，城管说呢我们已经不管噪音这块了， 小贩太多抓不过来了， 你去找警察吧，后来他找警察真的有一支分队什么的就是管这些，但是没办法，哎，跳舞中间这个人可能是我妈或者我姨妈或者我舅妈 或者我老婆， 哎，那怎么办，他说这个事儿我也捞不着油水，我还得罪一帮人，而且你就这么跳着， 还有他们很团结的， 有人支持是吧，有人喜欢，你说何必呢，我插一脚就算了。 对，这个中国人经常说清官难断家务事，你说这个家务事邻里纠纷啊，这是一样的复杂，所以说你在香港你投诉呢这个警察基本上通常会来管，但在内地这个大家人情味比较重啊哈，特别你要讲感情这个东西就很难办了，所以真的不是说你说这道理谁都懂，你这个声音太大影响别人休息肯定不好，但是有的时候就是不太好管，这个治理起来是很难，但是其实咱们要多看一点哈，你光看这个这样的头份的这种是极端的，在美国纽约的这个公共空间有华人的这个大妈，估计是过去抱孙子去的，到那边没事大家组织一起跳个舞被警察给带走了，这下你说这个很麻烦吧，这还被警察给抓了，但是我就想说你看在美国因为别人还有别的业余的这种娱乐的方式，但是所以说他警察有底气来抓你，你说好干不干，你跑到这来扰民干嘛，但是真的在比如说在武汉这个大妈她被人投了份之后，他们可能以后真的不能够在这儿活动了，但他们真的有更好的选择吗，或者他们有更好的地方可以去吗，这倒是一个问题了哈。咱们先休息一会儿，今天咱们来聊这个大妈广场舞。 You ready? 欢迎回来，这里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立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森。 这个广场舞有的时候可以把人逼疯，但是也让大家想，为什么广场舞在中国它就变成了一个全国性的一个现象，甚至还风靡到海外，基本上可以找得到中国人的地方就有这个大妈在跳广场舞。那当然了，前提你是要得有一定的数量，因为广场舞这个是一个集体活动。你说中国人对于这个集体活动的这个热爱啊，哈，是从这个学校里到工作中到了这个退休之后都一直延续了下来，但是你这个公众生活或者集体活动这个空间并不因为你这个对于集体活动的热爱而得到延续。你其实我觉得很明显的一个城市的一个布局，你跟比如说香港的这个是这个街道的这个位置来看，你在内地的很多城市你能够想到的虽然说地域面积啊可能很多地方比香港大得多，但是你能够想到的大家可以来进行这种集体活动的地方其实还是属于一种比较有限的状态。说到底我觉得这个大妈跳舞经常产生这个扰民的问题，是因为大家可以使用的公共空间太少了。 我反倒觉得是因为公共空间太多了。 为什么呢？ 因为你多了之后呢，会觉得你反正空在那儿，空在那儿，我还不如使用起来。在香港，因为它少，所以它规划的好，就是哪个地方该干什么，有什么样的职能，它是划分非常好的。而且是一旦如果使用不当的话，你是必须有人要付出责任的，就不是说像我们刚才讲的案例。我第一次已经跟你交涉过，说你太吵了，但是我找不到相关的部门去给他仲裁去协调，他解决不了，于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最后你才没有办法，武汉的市民做出这么一个举动来。你看香港哈，他们就关于这个噪音方面呢，就是你先别说香港，现在说国外，就刚才我们说到美国的那个例子，他们当然在这个纽约本来就是寸土寸金的地方，所以它那个公园是很小的，是个街心的公园，而且本身有些噪音的这个规定，你超过多少分贝就算是扰民。而且据说这个大妈不是第一次，是第二次，之前已经劝喻过大妈，你听不懂英语，所以走过来都是警察， 这可能还有点问题， 沟通也有问题。这当然也属于这个 大妈可能在舞剑的时候突然掏出把剑来 对吧，不懂你还掏剑那更完蛋这当然是所谓跨文化一种摩擦的案例哈。但是你单单就噪音方面来讲，国外那肯定是限制的，就是它在非常细节生活细节方面是有着非常细致的一些规定。你比如说像在这个瑞士哈，我看到报道说瑞士他们在这个公寓里面呢，你在晚上十点钟你是不能够淋浴的，洗澡的声音都会吵到别人。 可能这还有水管的这个。 凌晨三点之后呢，男士必须坐在马桶上小便。 连这个都管。 德国哈，德国在晚上十点以后你就不能再搞聚会，不能放音乐，大声说话也不行。再说回纽约，你要是家养了狗，白天呢只允许你叫十分钟，你晚上呢只允许叫五分钟，你叫长时间了你都得被罚款。 是这个之前发生过，因为这个邻居不堪这个狗叫的困扰，最后酿成暴力血案的，这还真是有。所以有的时候你说一天两天的这个音乐这是可以忍受的，但是经年累月的你还不要说，真的你就晚上那个地板的这个声音，一天两天大家觉得没什么，每天晚上都来一下，作为住户来说，这个确实会造成一种这个很凶猛的一种。 我觉得在香港这个大妈的那个跳广场舞的问题呢，其实有几个方法我可以建议出来，但不晓得他们会不会留意。一个呢就是只是大妈要听音乐才可以跳舞吧，那 当然了， 那你那个声音太大的话，你肯定可以关小一点。 关小 听不 到怎么办呢？ 没 有气氛 了。 你说气氛没办法，是人家投诉你就侵犯人家的自由，你就要做一定的一个修改。另外呢，其实现在的一个科技很发达，你可以每个人有一个蓝牙的那个耳筒，然后呢那个声音就在30尺的地方也听得到。 这别人以为是一群退休的士老在跳舞的这不是大妈呀。 还有呢，就是 这要是跳起来， 就是你跳舞的时候，就是他们大部分都是这退休的人士， 对， 他们可以在时间上可以迁就一点嘛，就是不要跳到太晚的时候。 不是白天啊，你不要小看了这个退休人士，白天人家也是很忙的，人家要这个做家务带孩子这个什么遛狗或者说给这个家里孩子做饭晚上才有点自己的时间嘛。 对，那没办法， 那怎么办呢？ 就你不可以跳得太晚了，跳得太晚了，肯定有人投诉你，就留意这个情况， 基本上都不可行哈。我是觉得，其实你既然有这么大的需求， 你看这个很多的社区都配有棋牌室、 嗯、 有麻将室，你为什么就不可以有这么一 个 房间配个舞蹈室不行吗？ 那可能他们就没有气氛了，跟你们讲的一样， 就是要广场 室内的地方他们就不会 跳。这个我觉得舞蹈室条件还好呢，它下面还可以有空调、嗯、还可以有镜子呢，对不对？然后它的包括音响效果还可以好，我觉得这个是完全可以、嗯、我这个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关键是就是 他们的要求就是 这一群人、 嗯、 大家以前我觉得这个就是你把不把这个事情当一件事情来看。 嗯， 大家以前觉得哎你这个好像这个退休之后每天吃完饭出去散步，这个需要花到什么公共资源、 嗯、 这个根本不是一个你需要这个不管你是政府也好或者说这个整个社会也好需要关注的一个问题。 对、嗯、 但是你直到有一天你发现哎退休的人已经这么多了， 嗯， 就是说你说这个老龄化社会这个可能数字上的1%、2%体现在你周边感觉就是哎怎么有这么多人？那这个是人，你这个生活在这里，你就会有需求。 嗯， 这些你看，现在所有的小区连配套建设，也许它这个游泳池啊、高尔夫球场啊、这个东西都配得很好，但是老年人活动的这个地方到底有没有？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或者说，其实，在很多开发商现在恐怕还没有想到这样的问题。 嗯、 而且，在中国很多新的小区呢，还有一个特点，开发的新的小区特别偏远。 嗯 嗯， 就你这个如果说这个地方大的话，通常比如说新城啊什么的、 嗯、 在很多郊区的地方、 嗯、 郊区地方对于一个年纪比较大的，你可能在老城里面你这所有朋友都在这个周边的这个活动范围之内，你突然搬家了，搬到一个20公里之外的地方，你所有的朋友都远离你了，那你就需要在这个小区里面找到一些你新的可以做的一个活动的这个地方。 嗯， 这个就是像在农村不是现在有空巢老人的这个问题特别严重，其实在城市里这样空巢的这种老人也非常多，老人之间他没有办法找到事情做，那可能我觉得中国整个社会咱们还没有这样的经验，怎么样来怎么样过退休生活、 嗯、 大家也不是特别的有数，我也不知道怎么过，所以就只能有一些磨合的方法，比如说跳舞、 嗯、 我觉得这就是磨合其中的之一。 跳舞它当然只是中间的一种方式哈、 嗯、 你选择公共的娱乐生活可能有很多种，包括现在广场舞多了、 嗯、 大家就怀念我还是喜欢以前无声的耍太极啊什么的 啊，对、 哎、 那就不干人家了。 当时朱明奇、刚才讲的是他律的问题、 嗯、 就是你怎么样去营造一个环境、 嗯、 甚至是在这个制度上就弄一些规范，就是使得它是有规矩的。 嗯， 还有一个问题是自律，就你看发生这么多的矛盾、 嗯、 就大家有这么多意见之后，你大家也要想想自己的，你比如说声音，这不是很难做到的吧，把声音弄小一点、 啊、你说气氛你可以 关得小一点，如果这完全我觉得是一个习惯、 嗯、 就是如果你习惯了在小声一点的情况下之后、 嗯、 你慢慢的也觉得很自在。 嗯， 所以有人就总结哈，你说刚才我们讲的美国这个案例，就是在美国的在国外的一些华人有很多种大家不自觉的，但是在别人看来这是陋习。 嗯， 有网友给他总结了7条，第7条就是在广场、 哦、我也有这个 跳舞、 嗯、 然后6条呢在阳台上去晾晒内衣裤， 内衣裤， 哎，这是、 哎、我发现在香港有些屋苑里面他也会提醒，他说一年的某一个月份是供大家这个晾晒的，但是呢请大家不要把内衣裤晒上去， 应该是公共的一些、 啊、公共的 公共 的，就我以前住过的房子里面他都会有这样一个 tips、嗯、非常贴心哈，我觉得这都想 不到。我有一个问题，那大家在哪里晾呢？ 它有一个公共的平台嘛， 哦、 就是有一些什么叫什么一楼上面， 你的意思就是在 停车场上面那个、 哦、 停车场上面它有是一个公共空间的， 房子里面你可以晾在这个、嗯、 但香港这个湿度那么大，确实挺容易发霉的。 啊，这是2点哈，接着3、排名3的是穿着睡衣上街， 哎。 这是吧，你看我们立马就脑子里是有画面的、 嗯、是穿着睡衣上街，这好过光着膀子上街。 接下来就是 在德国他们在酒店也是穿着睡衣， 尤其是男的夏天里面穿一汗衫然后掀起来露一个大肚子，不顾外国朋友在场聚会仍然用中文交流、嗯、这也有吧， 这礼貌的问题。 对、嗯、还有呢就是噪音干扰体育赛事，咱你习惯了、 嗯、 比如说你看欣赏那种什么歌剧啊，跟你在戏院里面看相声听京戏是不一样的、 嗯、 咱们在听京戏的时候习惯了就看到精彩就一拍桌子好 喊出来 你看体育赛事也是一样的，这样有些打网球什么的， 嗯， 你李娜不是就发过飙吗、 啊啊、 打球的时候喊是特别 激烈，他让大家 不要再吵我了、 嗯、 对。接着呢就是在地铁上面推来推去的很挤，就生怕被挤下去了，这其实也是一种心理，大家可能也吃亏吃惯了就害怕自己没有位子、 嗯、 还有一点就是在公共场合大声 喧哗，也是差不多也是大声说话， 你看这些个所谓的陋习哈、 嗯、 都 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你只考虑自己，没有去想过别人。 嗯， 只考虑自己，我自己爽，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痛苦之上。 还有你人家投诉的时候，你还要跟人家说你侵犯我的自由，侵犯我。 美国这案例都上升到种族歧视了， 对对对，就像昨天 他说种族歧视也有他的一点道理了，因为从这个、这个特征上，只有华人的大妈才去会去跳舞，才会有这样的问题。所以说他觉得你警察是不是只针对我这个华人来干？ 嗯、 但是刚樊素说了这么多理由啊，你要想、这些问题是真的只有华人或者说中国人才有的吗？如果说是比如说在华人身上特有的，为什么会只有在中国人身上才出现这种事儿呢？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有趣的。你说这个在公共场合大声喧哗，哎，外国人就为什么外国人就不会？ 我想了想这个问题，昨天、然后我去找了一些以前的经典，就比如说梁漱溟先生、他有一本著作《中国文化要义》嘛，他给你讲中国一个习惯，他说咱们中国呢是缺乏集团生活，集团生活里面有四大表现，就是哪四大表现哈？就中国人是欠缺的，但是西方人所擅长的。首先公共观念。第二呢是法律习惯，第三呢是组织能力，第四呢是法治精神。你看这四大方面几乎是可以涵盖目前所有有关公德和私德和法治和人治当中的所有的问题。 就是你不懂得怎么样来过这个公共生活， 公共生活 啊，在公共空间里面，你的这个行为模式跟你的很多是私人空间的这个行为模式，比如说晾衣服啊，这个穿衣服，你当然就是从你一个人来看不是什么特别大的问题、但是当所有人都把公共空间跟私人空间混淆在一起的时候，其实它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影响。我们在今天、不管是你说广场跳舞、在我们很多的社会的讨论上面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混淆，比如说道德跟法律的混淆、还有一些是个人的利益跟这个公众的利益的这个混淆。这个哈，它就是一个抽象的或者说放大化的一个大妈跳舞的一个事件。其实我觉得这个是跟这个梁漱溟先生总结的这个经验哈，是有迹可循的。 因为在这个公园里面你在跳舞的时候，人家也有自由，就是在公共空间享受一个宁静的环境，他在看鸟啊看花啊怎么样，但是你在那边的那个镜头里面，你在不停的哇啦哇啦在跳舞的时候，人家有没有享受这个公园的生 活？这个跳舞其实我觉得说实话在其他的这些问题面前它只能算一个小事儿、啊，但是它确实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折射出这个中国人或者说乃至很多华人这个文化上面咱们对于公共生活的一些误解，一些这个奇怪的印象。具体呢咱们先休息一会儿哈，待会儿接着讨论。You radio, oh, you radio, news and music, you radio, you radio. 欢迎回来，这里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立华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咱们今天从这个大妈的广场舞哈来看中国人好像在外国人眼中非常著名的那一些奇怪的行为，比如说在阳台上晾这个内衣啦，穿 着睡 衣上街哈，包括这个很多男士们，我经常有这个外国朋友，我说他说这是中国什么样的这个习俗哈，这个到了夏天所有的男士们喜欢把这个衣服卷起一截儿，也不是完全的，也不是完全的脱掉，但是呢，但也是难得很多男士们正好有这个肚子，他可以把这个衣服搁在这个肚子上面，刚好架得住，他不至于这个往下滑，刚好可以卷起一截儿，然后那个刚好一个肚子露在外边，散热特别好，真的是散热特别好，但 这 个样子特别奇怪哈，但我经常被问这个问题，我说我就做不来，因为我这个肚子架不住这个衣服。就是这些这个行为啊，有的人觉得这个说白了就是习惯啊，这个习惯就是你可能时间长了，你这个换一个环境了，你可能就自然而然的改 变，真是习惯。 但是另外好，你如果把这个事情说的大一点，跟这个中国人这个公民的精神还是有很多的关系的。比如说这个武汉的大妈跳舞跟小区的业主闹矛盾，我在想这件事情这里面是有什么场景呢？就是你觉得没有办法讲道理， 你会在很多的咱们今天不管是在报纸上的这种公共生活也好，还是在广场上的公共生活也好，你会发现当一大群这个中国人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没有办法进行任何理性的讨论， 嗯， 就到最后大家就变成拼谁嗓门大， 对 对吧？所以说呢，嗓门大这件事情呢，在这个中国人的文化当中呢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嗓门大，你就代表着你掌握着话语权，最后呢就变成你有理由了， 嗯， 你有理由，所以这个是把那些所有的真正你可能掌握了真理但是嗓门比较小的人呢，就所以全部打败了。 而且你看这个好像是一件小事哈，但是说了大事儿，你也会发现，比如说咱们昨天讨论的新瓜报的事情，你也会想到基本上也是这个逻辑嘛，谁的嗓门大，谁比较横，谁的后台比较硬，谁的资源比较多，谁呢最后就得意。但是问题就在于呢，刚才我们讲梁漱溟先生讲的这几个观念啊，缺乏集团生活，有哪几个公共观念，法律 对 纪律习惯。 但你要说这个其实很听上去其实很奇怪的，梁漱溟说中国人缺少集团生活，但是集体生活又是中国人恐怕是这一代中国人最熟悉的一个词。 但是集体生活跟你西方人强调的个人权利是完全不一样的。你看在中国咱们习惯的是家庭生活，大家强调的是牺牲自我成全集体，但是非常非常漠视就是个人权利。你又看到处理的比较好的一些案例当中，先不说远的，说香港，香港几年前他们拍那个蝙蝠侠的时候，就不是现在变形金刚已经有类似的问题，当年蝙蝠侠 扰民啊， 扰民不是很多的飞机低空飞行吗，在一些闹市区，你本来说这么一大片啊，你要是一拍出来对于香港整个城市形象啊是一个免费的宣传，但是呢香港市民不买账，觉得你就是侵犯了我睡觉的权利，我平常的这几个月的生活就不是生活了吗，这几个月的生活质量我就不需要强调了吗，后来政府就出来，他说我们之前呢已经是打过照面，就是这个电影剧组过来说申请的时候，他们也是完全是合法也合程序的，也是告诉我们会在哪样的一个时段，后来政府又出来解释，还是让大家就是我们稍安勿躁啊，政府已经是做了相应的努力安慰大家，说这样一个片子呢也就几天时间拍完之后呢，对香港来说也是想要让大家从这个成全大局这么一个结果，但最后还是被人投诉，这个地方就说 明没有人号召大家这个十大局这个服从组织安排， 从政府的角度就是我怕这个国际的电影就可以做 所以居民怎么样呢， 所以这个居民最后也是没有再闹下去，但是你中间会反映到大家不会想到你说在内地哇这是什么什么剧组来了这倍儿给面子了，咱一定要支持到底，他没有，他是非常强调自己的生活受不受了影响，如果所有人都是关照自己生活受不受影响，那整个的社会你说我们所谓的公共生活那都不会出现大的问题，现在问题就在于是不是受了高等教育你就会相应的这个观念会进步一点，也不进展，基本上是一个环境的问题，就是你在什么样的环境和他当时的这个社会的一个环境是怎么样子，一定会影响到 你说到这个教育啊的关系，有的人会觉得你是不是这个教育程度比较高，或者会 不是 有一些这个你地位比较高的人， 我觉得 是不 是 说这个方面行为比较好，我想起一个例子，中国有一个企业家的一个协会叫做阿拉善这个联盟，他其实是很多特别有钱的这个就是可能都要在百富榜上排前几位的这些这个大的企业家们联合起来做的一个生态的组织，然后呢据说他们刚开始开会的时候头一件做什么事呢，制定议事规则，就是说我们开这个会怎么开，哎，你不要小看这个企业家，这个手下的员工谁不是成百上千甚至几万人的员工，他竟然不知道怎么开会嘛？真是中国可能最有钱的一些人聚集起来的时候，他们重新像小学生一样，这个我还印象非常深的这个罗伯特议事规则，就是关于哎，比如说当两个人这个讨论的时候，你必须要针对这个主题，不可以进行人身攻击，同时呢一个人发言不可以有别人打断，每个人这个发言机会都得均等，这个时间上的控制什么的，非常按小学生这样 ABC 这样重新来，哎，但是这就是在中国恐怕是最有权的一些最有钱的一些人， 所以中间一个什么样的道理呢，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教育哈，就是你们现在得出来这个纪律的习惯，它不是出于所谓的文化， 它是出于服从， 其实出于所谓的武化，就这个武化你是争吵过来的嘛，你是吵过的你才会想到我们必须得制定一个规则，就以前这种来了就算来了就跳那种是不行的，大家必须得有一个规则，而且你是必须切切实实的去实行它，像现在中国人他们就分析说我们这个 所谓的规则意识从哪来呢？ 嗯， 也是从五化。五化是什么？是体育锻炼。 嗯， 就大家在体育竞赛里面是学到 这 规则意识， 你 有既有竞争，但是同时你必须所有人都服从于这个游戏规则之下，你才能玩好这个游戏。 嗯， 所以你是必须经过所谓的五化，你才能够达到你希望达到的这 个。但是你说这个规则的重视啊，你说可能咱们最熟悉的规则就是合同 啊， 对不对？合同的这个事情，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经验。以前我打交道呢，经常跟这个房东打交道，因为在北京也好，在这个香港也好，租房子住。然后我有一个特别深的印象，我起初呢，可能碰上有一些这个小事儿跟房东商量的时候，你会发现呢，大部分时候你讲道理没有用， 嗯， 所以说你只能够讲感情。讲感情比讲道理有用的多。 可以举个例子， 举个例子，比如说我跟他，比如说这个东西坏了，比如说一个水龙头坏了， 对对对， 那我可以告诉他说，这个合同上规定是房东负责修理这个东西。 对呀、啊，对呀、啊。 但房东说，哎，房东反正他就有各种理由，他可以不执行， 他就可以说是人为的损失。 然后你在有的情况下，你就为了这么一件事情告他，你的成本非常大，很麻烦。那最后我采取的一个策略就是，我以后不会跟他谈合同的问题。我每次见他，我跟他关系搞好。有的时候比如说这个一起出去吃个饭啊，包括这个人情人际关系搞好，搞好了以后呢，你会发现这种事儿呢就减少了。 但是 Vincent 有的，这是实际的经验哈，我不说他这个好还是坏，但是有的时候我觉得你让他感觉到，让一个人感觉到他面子上挂不住，比让他感觉到他破坏了规则在 我 中国人的这个环境里面更有效。 作为一个香港人，我也不太认同你的看法，就是不同的那个包租公包租婆是 不同 的风格、 嗯、不一样。 对，因为呢其实我有一些朋友他是包租公，他们呢有时候他们的租客就投诉啊、这个电器什么的、 嗯、 这个漏水什么的、 嗯、 他们就按他们这个那个合同里面说的、 哎、 他一定会维修。 这个是 因为他不想跟人家告， 对， 人家告就很麻烦的。 这个是我刚说之前那个说我北京碰到的这个情况、 嗯、 香港的这个情况基本上就是我当然跟房东我还是跟他处好这个关系， 对对对， 但是在关键时候我跟他讲合同的话他会跟我讲、嗯、就是说我们会可以就是这个规则是存在的， 对， 我们不妨碍我们这个人际关系继续去维护，但是规则继续是有的、 嗯、 我觉得大家还在这个至少在香港大家还是承认这个规则的存在的， 对对对对对， 所以说我在这个租房的这件事情上、 嗯、 我在香港就少担非常多的心，我在北京我经常要挂、 嗯、 因为你这张合同签了、 嗯、 等于没签、 嗯、 你知道吗？ 对对对对对， 但是在香港你实在不行我就想我这个合同还是有用的， 因为香港都是法律规定啊，或者是合同主义。 咱们这儿的一个逻辑哈，你说美国老太太最后呢，美国的这个大妈们最后息事宁人、 嗯、 可能也不仅仅是怕你美国的法律真的上报纸了，咱觉得这面子上挂不住、 哎、真 是算了， 我跟你说这真是面子。 好，接着今天的有话直说哈、嗯、我们再来把这个继续停留在美国，继续斯诺登的这个爆料问题的延烧啊。现在呢是爆出了有欧洲各国，也不仅仅是领袖们，不仅仅是包括默克尔，还有法国的总统、前总统、墨西哥、西班牙，而且是普通的民众的数千万通的电话都在美国国安局的这个监控之下。但是现在美国人就否认，他们一个呢是坚持自己呢是需要进行这样的监控，因为是要防止再次出现像911这样的恐怖袭击，但是同时呢他们自己也会在是不是要再考虑在这个监控方面的法律上面有些修改的一个空间。好，想问问各位，你觉得这样一个监控风波最后会以什么样的结果收场？ 嗯，大家来预测一下结局哈、 嗯。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香港的朋友可以拨打1872346。好，我们来马上接听今天的电话。 三地话新闻，有话直说。 各位好，我是明红， 我是樊素。 嗯，今天我们一起来看到是说这个美国监听门的这个风波、啊、到底会怎么样来收场。刚刚呢这个樊素有介绍到说啊，现在这个感觉全球都是在被这个美国国安局的一个监控之下。你说从这个普通老百姓，这个西班牙有据说有这个6万个西班牙电话号码，然后呢、 嗯、 从平民然后到这个国家领袖 各个这个欧洲的很多国家的这个领袖啊，都也是被美国监听。那美国方面当然他们有这个说法了，他们说是防止这个恐怖袭击嘛。但另外一方面呢，其实大家也在想说，这是否是一个这个叫做监控的一个滥权的这样一个说法？那今天呢，我们要请各位来说说，到底美国会怎么样来收拾这个局面呢？今天要请各位来发表您的意见了。内地的朋友拨打4001200900， 香港听众的18723346，手机用户凤凰 FM 一键扣音的功能还好。今天来接到第一位的听众啊，好，我们导播还在进行线路的调试。其实我们看到有一些英国的媒体人呢，就说到，你说欧洲各国领袖哈，对于这次美国监听他们的手机呢，虽然表现的是非常的气愤又失望，但是呢，各个国家它又基于对美国情报的高度依赖，所以呢，就目前来看是不至于当真跟美国撕破脸。也确实看到目前的一些抗议呢是仅仅是停留在口头。那当然除了这个默克尔说可能跟美国的这个贸易谈判会受到影 响，很多人都说其实除了美国之外，哎呀，其他国家谁没有这个间谍，谁没有监听？但主要是说你美国监听到我们这个我们国家的这个公民的时候就有点问题了，只能允许我们自己做。第一位来自黑龙江的宁先生，宁先生您好。 你好。 哎，宁先生您怎么看说这个监听门这个事件最后会如何收场？ 我认为啊，美国这个监控门事件呢、啊、是无法收场的。 怎么说？ 因为他这个连他的盟友他都监控，美国这个充分暴露美国呀、啊、这个民主啊人权呐、啊、什么自由啊都是一个虚伪的，这个暴露他这个霸权主义嘴脸。我认为啊，这个美国监控门事件吧，就通过这个说明美国还是侵犯他国的人权，为了所谓反对那个什么那个恐怖主义，为了他的美国人的人权而侵犯他国的人权，但是就是监控他人的那个电话，就是各个国家的什么政要，是连欧盟他的盟友他都监控。 那美国要一意孤行，那其实这些盟友他们不反对吗？不会做出这个反应吗？ 他肯定做会反应的。那美国现在这声誉啊，这一落千丈，可以这么说。 好， 我的 谢谢您先生哈。 世界各国引起世界各国的这个反对。 好，谢谢。 应该好好反思自己，应该尊重他国人权。 好，谢谢宁先生。哎，他说的是说，哎，这个美国说是说有人权，哎，但人权呢只是给自己的，对其他人就不是可行了。下一位是董先生，董先生您好。 您好。 您来在哪里呀？ 我来自天津。 天津的董先生好，您怎么来看说这个监听门最后会怎么收场？ 我觉得一定会不了了之的。 怎么说呢？ 因为现在欧洲的经济刚刚复苏，他们肯定需要美国的继续的帮助，而且，美国监听这种事情，连英国的报纸都会去监听别人，所以这个事情大家都是心知肚明的，只不过是人民的要求，所以闹得这么大，这个事一定会不了了之的。 哦，所以你觉得，哎，其实可能比如说英国或者其他国家，大家其实在互相监听，都互相有这个间谍的活动，所以大家最终，哎，都是会不了了之，是这意思吗？ 对，我是这么想的。 好，谢谢董先生哈，再见。 好，确实哈，现在我们看到呢，仅仅是口头上的有些抱怨，但是也没有一些真正的大的动作哈。北京的赵先生打进电话来。 赵先生您好。 你好。 哎，今天您怎么来看说这个监听门的事件最后会如何收场？ 我一看这题目我就生气是吧？ 什么？生气？ 对啊。 怎么呢？ 我就觉得这小编老是看不得美国好，人昨天美国股市就创新高了，再看咱股市。从斯诺登的时候不就谈这事儿吗？完，希望人苏联人和美国人打起来。前阵逃美债，非说人还不了钱，怎么可能呢？这我非得这么说，美国和小伙伴闹歪了，美国和欧盟不信任了，就能上全时空。其实这事儿监听事件肯定是不了了之，这是个面子问题。咱们天天看美国，听这节目还得靠互联网。今天 NBA 又开始了，我们球迷节是来了，老骂老美出这种开人笑话的题有意思吗？ 哎，我们这可不是看人笑话哈，这是看他们最终会如何收场。我们来做一个旁观者清，来给他分析分析。 不是，我不说了吧？这太明白不过了。 不了了之，您觉得？ 因为为什么呀？因为前东德不就这么干吗？所以东德人民比较生气。这事儿以前大家都这么干，只不过没给爆出来。爆出来以后不就面子上过不去吗？大家喊两句不就完了吗？ 是吧？ 啊 ，OK， 所以说，你就其实政府他们都是一样的，哎，都在做这个事儿，只是说老百姓不知道。那这回咱们老百姓知道了，那你觉得这个，比如欧盟，那是6000万的西班牙人，他们觉得自己电话被监控，他们不会有意见吗？ 那你没他们开玩笑吗？说监听中国，中国一半是广告，一半是这个非法传销的， 对 吧？ 好，谢谢您， 好， 谢谢。 哎，赵先生，我这儿还有一个资料哈，可能可以这个扶正你的观点。就德国有个官员还承认呢，他说美国这个监控的信息呢，还帮助过拯救德国人性命，国外还都有过这样的案例。好，来， 最后一位陈先生，陈先生您好， 哎，你好， 您来自哪里？您 来 自哪里？ 苏州。 嗯，苏州陈先生哈，您看，很想听听您的意见啊，觉得美国监听门事件最后会怎么样收场？ 我肯定是，但主要压力来自欧盟，他说欧盟之间互相做个协议，给选民一个交代就好了，其实该怎么干还是怎么干的。 嗯，为什么大家都这么这个负面，觉得说哎呀该怎么干就怎么干呢？为什么这么的消极呢？ 没有什么消极，这是人家科技就是这么强大，这有什么办法的事情？这没什么，而且这种监听间谍各国之间本来都在做，只不过选民这东西啊，其实他政治上层人物都知道了的，特别情报机关什么都心知肚明的，这没什么的。如果我们国家有这个实力，我想也会监听他们的，这有什么的呢？嗯， 但你有想问，可能哎，这个国家他们互相监听，但是会有一些新的秩序产生，比如说在某些范围之内你不能越界，你觉得会吗？ 我想他这个定了这个协议啊，会做个，比如欧盟跟美国之间会达成一个协议什么，这种也只是纸张上面停留纸张上面而已的了，那有什么用啊？该怎么着还会怎么着的。这国和国之间就跟人与人之间啊，本来就这样子的，你强大的话他就，那本来他有一定的话语权嘛。 好，嗯，谢谢陈先生，再见哈。我们最后接听到，哎，应该是有一位于先生哈。于先生您好。 你好。 哎，您怎么来看今天这个监听门事件会如何收场？ 这个监听啊，国家与国家之间，利益集团与利益集团之间的监听啊，本身是个很正常的事。 嗯， 美国之所以捅了这么大一个娄子，关键是他监听了他盟友的领导人的电话，而且是成功的监听了。 嗯， 那么呢，这种监听呢，在我们民间理解上面呢，就有一种偷听之嫌。 嗯，请您加快点，哈，易先生。 那个在道义上来说呢，会有是感觉到不是那么地道。 嗯，所以您觉得他会怎么办呢？最后， 他可能会监听会收敛一点。 嗯， 然后呢，向朋友解释，收敛一点，也就这事儿就不了了之了。 嗯 啊， 因为现在美军就盟国也没办法拿他有什么办法， 除非你自己加强反监听的技术，你自己科技强大了，可能还能够扳回一局。好，今天呢，估计大部分的听众哈，我们也 听出来，谢谢于先生哈，谢谢您， 都觉得是这个不了了之的结果，现在只是这个嘴头上打打嘴仗啊，也不会真正的撕破脸皮，而也确实，你从古代到现在一个历史上的一个案例就充分说明， 但我就不能越界， 就盟国之间也间谍活动也是很正常的。 好，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今天节目，再 见。再 会。